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啊。咁样呢就今晚我哋嘅讲题呢其实都系同数学有关啊。但系头先呢就系讲混沌理论嘅补充啦，都讲咗两节去啦。咁而家呢其实剩余嘅都要讲呢个新嘅课题，就是欧拉数，如果唔系今日都讲唔完。咁但我亦都想呢就下个礼拜有个新嘅课题嘅，因为好多人唔系话个个都真系咁发烧数学啦。咁就南美我都好笑啊，你知唔知我有冇讲过，好似话南美呢我喺 Facebook 嗰度呢我都讲话啊，再讲完一个礼拜呢就讲新嘅题目啦。Facebook 真系有人即刻回应啊，我见到。哎呀好咯，南美讲完啦又可以再听浩浩汤汤啦。哇！我當場滴曬汗， 哎、真係， 即係話有啲人係頂唔順噶嘛。譬如你講呢啲咁樣嘅即係去第二度旅行啦、啊，係咪歷史啊、文化啊、風俗啊咁樣樣嚇。咁、但係數學都一樣，可能有人頂唔順嘅、哎。所以咧，我有時啲講即係主題都唔能夠太耐，都要有時都會轉下。我都未諗到下個禮拜講乜嚇。咁、但係所以今日禮拜咧，我都想完成呢個歐拉數，但歐拉數真係有趣，而且我亦都好開心。喺度都要多謝下蕭生啦，嚇，即係俾我喺度搞個節目咧。其實真係教學雙長。啊、我對 E 呢個數目呢、這個數目字啦叫做係一個數目字嚟嘅，雖然係一個無理數又係無理數啊。其實我真係中學嗰陣時梗係學啦，知道有呢個咁嘅 E 啦，係咪，因為點解呢、其實阿 Jeffy 呢個題目好想講講好耐啦，就叫對數。 係啊， 英文叫做 logarithm。因為對數呢而家呢其實差唔多冇人學學少少啦，點解呢，因為以前呢嗰、那個電腦或者計數機都未普及咧，計數係真係用對數表，叫 log table， 係， 同埋咧做完之後咧就要計翻個 anti log 添，記唔記得？然後先知道個數係乜嘢噶嘛，係啊，冇錯啦 ，log 同 anti log， 但係而家咧。即係以前一上到中學中三咁上下就要買嗰本 log table 㗎啦嘛。 我嗰陣時都有嘅，我記得。 中三中四一定要用㗎啦。但係而家冇人有 log table， 冇人亦都後生仔女呢係唔知道咩叫 log table 嘅。因為啲手機咁方便一撳就知啦咁樣。係啦。咁、除非你去到啲高等數學你用 log 啦，係咪，一般嚟講。咁但係呢呢、這個 log 入面呢其實呢就有我哋通常學呢最先就梗係叫做學一個底數啦，或者叫基數係十嘅。叫做 base 10。咁但然之後呢又會學一個叫做自然嘅底數嘅，就叫 natural log 嘅。但係真係嘅，我有時覺得嗰啲課程設計啦就真係好荒謬、即係尤其對於我呢啲人嚟講呢，其實我呢啲呢嗰個運算技巧就係差極嘅人嚟嘅，即係其實我呢啲咁嘅分析能力運算能力好差嘅。但係我呢就鍾意樣樣嘢都問點 解， 即係打爛沙盤笨到篤嗰啲人嚟 嘅。咁我知問。 但係從來呢、你讀數學就算考完 O level， 考完 A level，入到大學畢業埋啦，雖然我係叫做讀 science 嘅，有 physics 都有啲數嘅、其實你都唔知點解會有 natural log 呢樣嘢嘅， 無端點解突然之間， 係啊，點解無端端有個 E 出嚟嘅咧 ？Base 10咪好好咯，點解會點解要整個咁鬼死麻煩嘅？即係2.71828嗰個咁樣冇意義嘅， 我都好想知啊！ 佢從來都唔會解俾你聽， 一路都冇講， 即係好荒謬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啲課程設計咧，嗰啲人咧真係好啦。咁啊，所以今次咧，我為咗呢、這個今呢一集咧。我逼自己嚟去了解，我唔敢講好了解， 答得到呢個問題啦， 勉強啦，勉強啦。嗱咁樣咧，首先但係未正式講點樣去發現之前咧、其實原來 E 咧係都係無處不在嘅。嗱，黃金比例無處不在，我哋講過啦，係嘛？但係 E 都係，咁但係你可能好多人就冇喎，邊度有 E 啊？譬如派就梗係周圍都係啦，唔使講啦，係咪圓周率 E 無處不在？你咪講嘢係嘛？咁原來咁樣。喺1690年呢、有一個瑞士嘅科學家、數學家係一個叫做貝勞利 Bernoulli、Jacob Bernoulli 呢佢就已經原來係要發布一個挑戰就叫啲人呢嚟去解一道難題佢話如果你解到呢就有個獎金嘅、有個 prize 嘅咁樣咁當然數學上其實都唔係即係呢罕有㗎啦即係好多時都有呢啲咁嘅獎金即係挑戰咁但呢個都好早期啦 ,1690 年啦係咪咁佢就話一條繩或者一條鐵鏈兩頭即係假設佢係好均勻嘅即係嗰個粗幼係咪個重量係好均勻嘅兩頭固定嘅咁咪垂落嚟囉好簡單垂落嚟嗰條曲線係咩曲線 所以佢又話要揾條方程式。 冇錯啦，就係咁簡單。喂，咁呢樣嘢係咪基本都冇得再基本啦？我哋身邊周圍都有呢啲咁樣嘅，我哋叫垂緣曲線啦，有時叫做圓鏈曲線，圓就係即係懸掛個圓，鏈就係鐵鏈嘅鏈啊，圓鏈曲線。但我中意叫垂緣啦嚇，曲線叫做chain curve， 英文。但有時佢哋中意做呢個 catenary 嘅，好得意嘅字啊 ，catenary catenary catenary 其實都係解一條鏈咁嘅意思嘅 curve。咁我好有趣喎，原來嗰陣時咧，邊個仲未死？ 邊個？ 伽利略喎。 嚇？ 伽利略咧，咁樣咧就其實我睇好似係1690年，佢應該好大年紀噶咯，我都唔知點解嚇。我睇，但我冇時間真係嚟去即係 check 翻啦。因為伽利略用望遠鏡睇咧，個天咧就係1609年咁，1609-90年咁嗰陣時冇理由啊，我都唔知啊，佢絕對冇理由，因為伽利略70多歲嘅啫。咁可能伽利略咧係早啲已經去研究呢個問題，就唔係話佢即係要俾獎金先研究都唔定。所以伽利略佢又曾經去猜測過呢個問題，即係佢研究過呢個問題嘅，咁佢提出過一個答案嘅， 係 佢估係斷估冇辛苦啊，唔使打身嘅，佢話應該係拋物線。因為拋物線是 parabola 嚟嘅，咁後嚟咧應該 Bernoulli 就話係唔係拋物線， 係 即係我哋即係佢好易證明唔係拋物線，咁係咩線咧？咁可能嗰陣時伽利略已經死咗啦嚇，咁但好似後嚟咧真係有好多科學家，包括牛頓，或者另外一個就係惠更斯啊幾個咧就嘗試去答，而佢哋係答啱咗嘅。 咁 係啊，佢哋好嘢啦嚇，因為佢哋即係嗰陣時，尤其是牛頓已經開始又曉得用呢、這個微積分啊嘛，咁啊。但唔知係咪一定要微積分呢，因為唔用都可以即係計嗰條曲線出嚟啦。咁嗰條曲線呢講真都係你知道曲線呢係得幾大類嘅啫。我記得講過所謂錐形曲線啊、 即係阿基米德啊。 係啦，即係嗰個雪糕筒嗰個嘛，即係你搵木做咗一個咁樣嘅圓錐體啊，即係一個好似雪糕筒咁樣，你撲轉佢個尖向天咁樣。咁你咁切割呢，一個就是圓形，一個就是椭圓形，一個就是拋物線形，一個就是雙曲線形嘛。咁佢唔係拋物線形，咪即係 雙曲線囉。 其實佢係雙曲線，但佢又唔係 exactly 係一個簡單嘅雙曲線，佢係一個雙曲線嘅變體，即係都係基於雙曲線嘅，佢係複雜少少嘅，但係大致上係雙曲線。雙曲線嗰條方式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x 乘 y 等於一、啊，即係話呢，如果你調返過去呢，就 y 等於一 over x。咁即係你有一個 graph 啦、即係直軸就係 y， 橫軸就係 x。咁你畫一條線，就係、是、即係 y 就係等於 x 嘅度數、即係當即係 x 係一，咁佢就 u 分一啦 ；x 係二，咁佢就係、是、即係二分一啦咁樣啦。其實嗰條線咧就係、是、一個雙曲線嚟㗎啦，我哋叫做 hyperbola 啊 ，hyperbola。咁原來呢個垂圓曲線咧都係呢個雙曲線嘅一種嚟㗎、但係原來佢個表達方式咧，就已經牽涉到 E 呢個數字啦、即係嚴格嚟講啦，即係事後啲人嗰啲揾咗啦，即係我背唔到啦，我睇清楚啦。佢話原來呢 y 就係等於咩呢，就係、是、二分一，然後成一個括弧，括弧入面係咩呢、就係、是、E to the power x、即係 x 次方加 E 負 x 次方、即係三番括弧。 咦，咁嗰陣時呢牛頓佢哋答到呢個問題呢係咪用 E 嚟答㗎？ 應該都係㗎喇，因為嗰陣時呢、其實都已經發現咗 E 呢樣嘢㗎喇，其實發現咗 E 呢樣嘢。咁好啦，講到 E 呢樣嘢呢真係有趣㗎，其實就係即係貝勞利本身發現嘅，貝勞利。咁所以佢係貝勞利係1654年出世，就1705年就逝世，其實佢都係叫英年早逝啦，佢50歲嘅啫，50歲就死咗㗎喇。咁但係佢對數學貢獻都好大嘅、,Jacob Bernoulli 啦。咁但係講講話好多人可能會 mix up， 我開頭都 mix up 啦，即係就以為係同另一個 Bernoulli。因為我哋讀物理學嘅呢、就有一個叫貝勞利原理，就是、飛機嘅原理、即係嗰個空氣嘅動力學、流體動力學，有一個好出名嘅叫 Bernoulli principle， 點解個飛機會起即係飛得起呢咁樣，因為機翼呢個底就平嘅，個面就係拱嘅，咁啲空氣流動呢、所以喺個面度呢就快啲，喺個底度慢啲，咁但係原來呢個咁樣嘅流體喐得快呢，佢嗰個靜態嘅壓力係低啲嘅 ,hydrostatic pressure 係低啲嘅，咁所以呢就有一個叫 buoyancy 啦、即係個提升力，咁呢個呢原來係遲少少嘅，就唔係 Jacob Bernoulli， 就叫做 Daniel Bernoulli， 係另一個人嚟嘅。 係咪兄弟嚟㗎？ 就唔係喎，應該咁我又冇喎，應該Daniel Bernoulli 呢其實就係、 阿 Jacob 死嗰陣時佢先出世嘅、嗯、差唔多、哦。因為阿 Jacob 就1705年死啊。嗯呢、這個 Daniel 咧就1700年出世， 呢個 Benoni 嘅家族好似 咁樣要 check 下，可能係都係同一個家族，但係咧呢、這個 Benoni 長命好多， 哦， 因為呢個 Benoni 82歲先死嚇，呢、啊這個就係 Daniel Benoni， 但係兩個即係可能係因兩個其實係都係瑞士人嚟㗎。 嗯 啊、 我就記得呢個家族好出名。 哦，咁可能係啊，我都冇 check 到啦、啊、可能係 Benoni 家族啦、啊、貝盧利家族。咁但係我哋講翻老嗰、那個嚇，即係喺1654年，即係話17世紀中葉出世嗰個 Jacob 咧，原來佢就研究一個問題，好有趣呢個問題，原來真係同日常生活好有關係嘅嚇、啊。但係特別係而家大家好中意碌卡啊，唔記得找數啊，計利息嘅陰公。嗱、啊，你知道大家咧，我哋。中學都學過啦，叫做算術級數同幾何級數嘛。 嗯、 算術級數咧就係話每一步咧都加一個固定嘅數量落去。譬如你話嗱、嗯，我哋個基數係10咁樣算啦。譬如我哋咧就係每次增加5，咁、 嗯、 所以咧一次咪就15，一次就20，一次就25，一次就30咁咯，係嘛？咁呢種咁嘅增加咧，我哋叫做 arithmetic progression，、 嗯、 簡稱叫 AP 啊嘛。咁好簡單，嗯、但係。即係世界呢、這個自然界或者人類世界咧，呢種係罕有嘅、 嗯。 更加常見嘅就係叫幾何級數啊嘛。幾何級數就係話咩？我原本係十嘅。 嗯。 咁但係咧，我而家咧，譬如係每次就加百分呢、這個百分之一咁先算啦。啊，咁百分之十啊，梗係百分之一好麻煩啦。如果你十嘅，咁、 嗯、 你加百分之十咪即係加一咯，係、 嗯、 嘛？咁所以咧，下一次就變咗11啦。但係十一再下一次咧，就唔係12喎、 啊， 係、嘛？係11。又要再乘，即係 1.1 啊，應該係咪 啊？ 咁於是咧，你乘咗出嚟咧，再下一次咧，又係乘 1.1 喎、 啊。 嚇、啊，即係就係你要乘，即係加嗰個百分比落去啦嚇、啊。即係冇錯，越加越多，所以佢個增長係快好多噶嘛。咁、呢個我哋叫做幾何級數嘅增加，就叫做 geometric progression、 嗯。 咁啊，簡稱叫 GP 啊嘛。咁啊，個個都學過噶啦，APGP 係咪啊？